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杨朔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，第十七集。夏侯炼梗着脖子反驳：“ 谁说我没有？你给我一把刀，我现在就去宰了消失那个老巫婆，手起刀落，我保证一点也不含糊。” 那不是杀人心，那是报复心。杀你怨恨之人，当然易如反掌。可若要你去杀一个素昧平生的路人，甚至是你挚爱亲朋呢？打个比方，你现在能狠下心，杀了谢金兰吗？ 老人浑浊的眼睛盯着夏侯炼，那眼神几乎可以说成严厉。 如果萧氏向伽蓝买下谢金兰的命，我敢担保你的娘亲伽楼罗会毫不犹豫地下刀。 可我娘肯定不会杀我。 夏侯炼低着头闷闷说道。 没人可以六亲不认。 老人嗤笑。 性子倒是挺倔啊。成，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。你也知道你现在的处境，萧氏是谢金兰为眼中钉肉中刺，一脚踩下去死的可不止一只蚂蚁，你就是那个顺带的。只要你放弃成为刺客，我就带你出去。伽蓝有规矩，刺客一旦落入敌手必须自尽，你不是刺客我就能救你。 夏侯炼想也没想道：“ 那你走吧，我就在这待着。” 先不说当不当刺客的谢金兰那小子，他就放心不下。管他呢，就算这个死老头子不来救他，段叔也不会坐视不理。老人吹胡子瞪眼，直呼倔驴，气哼哼地喘了几口气，从怀里掏出一卷纸轴丢给夏侯炼道：“ 哎，给你一盏茶的功夫，把这张地图背下来，接下来我说的话你要一字儿不差的记牢。” 夏侯炼打了个激灵，支起身来。这是要让他干活的意思吗？他终于成为正式的伽蓝刺客了。忙不迭地展开纸轴，原来是谢府地图，走廊、楼阁、小径，甚至门窗、假山、树木都有标识。这些日子夏侯炼四处闲逛，早已把谢府摸了个大半，他又有些过目不忘的本事，一盏茶记熟地图是绰绰有余。 你若能出去，便瞅准机会潜入谢秉峰的书房，找出他的书信，列一份与他来往书信之人的名单。记住，万事小心，切不可暴露自己。若有变故，以保全自己安然撤离为先。你若不成事，自有别人替你。 放心吧，小菜一碟。 夏侯炼知道伽蓝素有惯例，计划里致命的一击没有命中就必须撤退。伽蓝并非要不择手段的猎杀目标。因为培养一个刺客常常需要十数年的时间，伽蓝消耗不起。到现在为止，夏侯炼在山上见过的刺客绝不超过20个人。夏侯炼摸着地图，心中又起疑虑。 咱们为什么要这个名单？这对谢家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印象？ 老人鼻子里哼出一口浊气来，明显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道：“ 哼，说了你不是这个材料吧，担心这个又担心那个，你还当不当刺客了？放心吧，应该没大事儿，无非是这个谢秉峰得罪了官场上的什么人，有人要找他的把柄，说他结党营私罢了。” 结党营私， 夏侯炼结合自己短浅的见识分析了一下，感觉不像什么大罪。画本子里被处死的官员要么是通敌叛国，要么是秽乱后宫，还没听说过因为交朋友弄死自己的。 此人道貌岸然，伪君子一个，丢了官也不足惜。 夏侯炼拍拍胸脯道， 包在我身上。 老人收回地图，扔给夏侯炼一张毛毯，提起提盒走出柴房，重新把锁锁上。 小子，你趁这闲工夫不如好好研习刀法，依我看啊，你连谢青兰都不如，人家出贡的时候还在背诗呢。 夏侯炼抬起头，门缝很小，老人站在门外，透过门缝瞧了他一眼。夏侯炼只看见那只灰蒙蒙的眼睛，不知怎的，夏侯炼觉得他的眼神像在看一个死人。他想起段叔说，他如果挂了牌，铁定活不过20岁。呸！夏侯炼不服气地想，都他娘的有眼无珠，少看不起人。俗话说得好，莫欺少年穷。夏侯炼打开毛毯，里头躺了一本奇兰刀谱。这刀谱他翻了无数遍，但每次都跳过第一页，直奔后面的刀法。鬼使神差的，他这回没急着看后面的刀法，而是翻开了第一页。里头只写了一句话：刺耳菩提刀，杀人已成佛。等到天蒙蒙亮，鹅毛一般飘飘扬扬的大雪都停了，夏侯炼才等来戴胜言和谢金兰。谢炳峰居然也来了，他绷着一张国字脸，见到夏侯炼惨白着一张脸，一副快要嗝屁的模样，脸上流露出几分愧疚来。因他有伪君子的前科，夏侯炼怎么看怎么像是装模作样。戴胜言摸了摸夏侯炼的额头和脖子说道， 小友身体不错，关在这漏风的柴房冻了一晚上都没有发烧。 说着他取下自己的披风裹在夏侯炼身上，披风是貂皮的，毛茸茸的貂毛戳在脸上，让夏侯炼冻僵的脸蛋稍稍回了点温度。他这话意有所指。谢炳峰老脸微红，也走过来摸夏侯炼的脑袋。 没事了吧？哎，这夫人也真是的，你只不过是个孩子，虽然是犯了错，但也不该受这么重的罚呀。既然没事，快回去好好歇着吧，下次可别再坏了规矩了。 这一句话状似安慰，却句句不离夏侯炼坏了规矩犯的错，表明他们惩罚是理所应当，现在是网开一面才把夏侯炼给放了。谢炳峰一番话说完，差点没把夏侯炼气吐血，张口就想要反驳，谢金兰握住他的手暗暗摇了摇头。谢金兰虽然没有被关在柴房里，可这脸看着比夏侯炼的白多了，半分血色也没有，好像在柴房里关了一夜的是谢金兰而不是夏侯炼。夏侯炼有些担心， 你没事吧？ 一个小小的下仆就有如此大的脸面，谢家大爷戴大儒天刚亮就赶来了，大清早的这么多人围在这儿，我还以为我这柴房失火了呢。 谢金兰还没有接话，一个高亢的女声就传了过来，众人望过去，只见一个高挑的妇人带着几个丫鬟朝这边走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